郑世家第十二。郑桓公有者，周厉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。宣王历二十二年，有出封于郑。封三十三岁，百姓皆遍爱之。幽王以为司徒，合集周民，周民皆悦。河洛之间，人便思之。为司徒一岁，幽王以包后故，王室至多邪，诸侯或叛之。于是桓公问太史伯曰：“王室多故，于安逃死乎？”太史伯对曰：“独洛之东土，何己之南可居？”公曰：“何以？”对曰：“地尽国快，国快之君贪而好利，百姓不富。今公为司徒，民皆爱公，公诚请居之，国快之君见公方用事，清分公地，公诚居之，国快之民皆公之民也。”公曰：“吾与南之江上何如？”对曰：“昔祝融为高辛氏火政，其功大矣，而其余周未有兴者，楚其后也。周衰，楚必兴，兴非政之利也。”公曰：“吾与居西方何如？”对曰：“其民贪而好利，难久居。”公曰：“周衰，何国兴者？”对曰：“其秦晋楚乎？夫其姜姓伯夷之后也。伯夷左尧典礼，秦嬴姓伯益之后也。伯益左舜怀柔百物，及楚之先，皆常有功于天下。而周武王克纣后，成王封叔虞于唐，其弟祖显，以此有德与周衰并，其必兴矣。”桓公曰：“善。”于是族言王东徙其民洛东，而国快果现时意，敬国之。二岁，犬戎杀幽王于骊山下，并杀桓公。郑人共立其子绝突，是为武公。武公十岁，娶申侯女为夫人，曰武姜，生太子戊生，生之男，即生夫人弗爱。后生少子叔段，段生义，夫人爱之。二十七年，武公即，夫人请公，欲立段为太子，公弗听。是岁，武公卒，戊生立，是为庄公。庄公元年，封帝段于京，号太叔。寨众曰：“京大于国，非所以封庶也。”庄公曰：“吾将欲之，我弗敢夺也。”段至京，善治甲兵，与其母武姜谋袭郑。二十二年，段果袭郑，武姜为内应。庄公发兵伐段，段走，伐京，京人叛段，段走出燕，燕溃，段出奔贡。于是庄公迁其母武姜于成郢，誓言曰：“不治皇权，无相见也。”居岁余，以毁思母。营谷之考书有献于公，公赐食。考书曰：“臣有母，请君食，赐臣母。”庄公曰：“我甚思母，勿复盟，奈何？”考书曰：“川地治皇权，则相见矣。”于是遂从之，见母。二十四年， 宋穆公卒，公子冯奔郑，郑亲周弟取和。25年，魏周玉弑其君桓公自立，与宋伐郑，以冯故也。27年，始朝周桓王，桓王怒其取和，弗礼也。29年，庄公怒周弗礼，与鲁亦崩许田。33年，宋杀孔府。37年，庄公不朝周，周桓王率陈、蔡、国、魏伐郑。庄公与寨众高渠弥发兵自救，王师大败。祝丹射中王弼，祝丹请从之，郑伯止之曰：“范长且难之，况敢凌天子乎？”乃止。夜令寨众问王吉。38年，北戎伐齐，齐使求救，郑遣太子忽将兵救齐，齐西公欲欺之，忽谢曰：“我小国，非其敌也。”时寨众与惧，劝使取之，曰：“君多内宠，太子无大员将不利，三公子皆君也。”所谓三公子者，太子忽、其弟突、次弟子为也。43年，郑庄公卒。初，寨众甚有宠于庄公，庄公始为卿，公始娶郑女，生太子忽，故寨众立之，是为昭公。庄公又娶雍氏女，生厉公突。雍氏有宠于宋，宋庄公闻寨众之立乎，乃使人又召寨众而执之，曰：“不立突，将死。”亦执突以求禄焉。寨众许宋，与宋盟，以突归，立之。昭公忽闻寨众以宋腰立其弟突，9月丁亥，忽出奔魏。己亥，突至郑，立，是为立公。立公4年，寨众专国政。立公患之，因使其婿雍鸠欲杀寨众。鸠妻寨众女也，知之，谓其母曰：“父与夫孰亲？”母曰：“父一而已，人近夫也。”女乃告寨众，寨众反杀雍鸠，戮之于市。立公无奈寨众和，怒鸠曰：“谋及妇人，死故宜哉。”夏，立公出居边邑立，寨众迎昭公呼。6月乙亥，复入郑，即位。秋，郑立公突因立人杀其大夫善伯，遂居之。诸侯闻立公出奔伐郑，伏客而去。宋颇与立公兵，自守于立，郑已故亦不伐立。昭公2年，自昭公为太子时，父庄公欲以高渠弥为卿，太子忽恶之，庄公弗听，卒用渠弥为卿。即昭公即位，据其杀己，冬10月辛卯，渠弥与昭公出猎，射杀昭公于野。寨众与渠弥不敢入立公，乃更立昭公弟子伟为君，是为子伟也，无谥号。子伟元年7月，齐襄公会诸侯于首指，正子伟往会，高渠弥相，从寨众称疾不行，所以然者，子伟自齐襄公为公子之时，常会斗相仇。 集会诸侯，寨众请子伟无行。子伟曰：其强而立功居立，即不往，是率诸侯伐我，纳立功，我不如往，往何惧必辱，且又何治事？足行。于是寨众恐其病杀之，故称疾。子伟至，不屑其侯，其侯怒，遂服甲而杀子伟。高渠弥王归，归与寨众谋，召子伟弟公子婴于臣而立之，是为正子。是岁，齐襄公使彭生罪拉杀鲁桓公。正子八年，齐人管制服等作乱，弑其君襄公。十二年，宋人长万弑其君闵公，正寨众死。十四年，故郑王立功突，在立者，使人又劫郑大夫服甲，邀以求入。甲曰：舍我，我为君杀郑子而入君，立功与盟，乃舍之。六月甲子，甲杀郑子及其二子而迎立功突，突自立复入即位。初，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，内蛇死。居六年，立功果复入，入而让其伯父原曰：我亡国外居，伯父无意入我，亦甚矣。原曰：弑君无二心，人臣之职也，原之罪矣，遂自杀。立功于是谓伏甲曰：子之弑君有二心矣，遂诛之。甲曰：众德不报，诚然哉。立功突后元年，齐桓公始罢。五年，燕魏与周惠王帝颓伐王，王出奔温，立帝颓为王。六年，惠王告急政，立功发兵击周王子颓，弗胜，于是与周惠王归，王居于立。七年春，郑立功与国叔袭杀王子颓，而入惠王于周。秋，立功卒，子文公竭立。立功初立四岁，王居立，居立十七岁复入，立七岁，与王凡二十八年。文公十七年，齐桓公以兵破蔡，遂伐楚，至少陵。二十四年，文公之见妾曰燕吉，梦天与之兰，曰：余为伯仇，余尔足也，以士为儿子，兰有国乡，以梦告文公，文公幸之，而与之草兰为福，遂生子，名曰兰。三十六年，晋公子重耳过，文公服礼。文公弟叔瞻曰：重耳贤，且又同姓，穷而过君，不可无礼。文公曰：诸侯王公子过者多矣，安能尽礼之？瞻曰：君如服礼，遂杀之，服杀使即反国，为政优矣。文公服听。三十七年春，晋公子重耳反国，立，是为文公。秋，正入华，华听命，以而反与魏，于是正伐华。周襄王使伯服请华，郑文公怨惠王之王在立，而文公复立功入之，而惠王不赐立功爵禄，又怨襄王之与魏华，故不听襄王请而求伯服。 王怒与敌人伐郑扶客。冬，敌攻伐襄王，襄王出奔郑，郑文公居王于范。38年，晋文公入襄王城周。41年，筑楚击晋。自晋文公之过五里，故被晋筑楚。43年，晋文公与秦穆公共为政，讨其筑楚攻晋者，即文公过时之五里也。初，郑文公有三夫人，重子五人，皆以罪早死。公怒，盖逐群公子。子兰奔晋，从晋文公为政。石兰视晋文公甚谨，爱幸之，乃私于晋，以求入政为太子。晋于是欲得叔瞻为禄，郑文公恐，不敢为叔瞻言。瞻文言于郑君曰：“臣为君，君不听臣，晋足为患。然晋所以为政以瞻，瞻死而设郑国，瞻之怨也，乃自杀。”郑人以瞻师与晋。晋文公曰：“必欲一见郑君，辱之而去。”郑人患之，乃使人思于秦曰：“破郑易晋，非秦之利也。”秦兵罢。郑文公欲入兰为太子，以告郑。郑大夫石轨曰：“吾闻吉姓乃后继之元妃，其后当有兴者，子兰母其后也，且夫人子晋已死，余庶子无如兰贤，今为吉，晋以为请，立孰大焉？”遂许晋与盟，而卒立子兰为太子，晋兵乃罢去。45年，文公卒，子兰立，是为穆公。穆公元年春，秦穆公使三将将兵欲袭郑，至华，逢郑古人贤高，诈以12牛劳军，故秦兵不至而还，晋败之于淆。初，往年郑文公之族也，郑思成曾贺以郑情卖之，秦兵故来。3年，郑发兵从晋伐秦，取秦兵于汪。往年楚太子商臣杀其父成王戴笠。21年，与宋化元伐郑，化元杀杨四世，不与其遇杨真，怒以持郑，郑求化元，宋赎化元，元亦亡去。晋使赵川以兵伐郑。23年，郑穆公卒，子宜立，是为灵公。灵公元年春，楚献元于灵公，子家子公将朝灵公。子公之食指动，谓子家曰：“他日指动，必食异物。”即入，见灵公进元庚，子公笑曰：“果然。”灵公问其孝故，具告灵公。灵公召之，独服与庚。子公怒，染其指，长之而出。公怒，欲杀子公。子公与子家谋先，下是灵公。郑人欲立灵公弟去疾，去疾让曰：“必以贤，则去疾不孝；必以顺，则公子兼长。兼者，灵公庶弟，去疾之兄也。”于是乃立子兼，是为襄公。襄公立，将进去穆氏。穆氏者，杀灵公、子公之族家也。去疾曰：“ 必去墓室，我将去之。乃止，皆以为大夫。襄公元年，楚怒郑受宋禄纵化元，伐郑，郑被楚，与晋亲。五年，楚复伐郑，晋来救之。六年，子家族，国人复逐其族，以其事灵公也。七年，郑与晋盟鄢陵。八年，楚庄王以郑与晋盟来伐，为郑三月，郑以城降楚。楚王入自黄门，郑襄公肉袒牵羊以迎，曰：“孤不能事边邑，使君王怀怒以及避邑，孤之罪也。敢不违命事听，君王迁之江南，即以赐诸侯，亦违命事听。若君王不忘立宣王还武功，哀不忍绝其社稷，赐不毛之地，使复得改世君王，孤之怨也。然非所敢忘也，敢不负心，违命事听。”庄王未却三十里而后射。楚群臣曰：“自颖至此，士大夫亦久劳矣，今德国舍之，何如？”庄王曰：“所谓伐，伐不服也，今已服，尚何求乎？”卒去。晋闻楚之伐郑，发兵救郑，其来持两端，故迟。必至河，楚兵已去，晋将帅或欲渡，或欲还，卒渡河。庄王闻，还击晋，郑反助楚，大破晋军于河上。十年，晋来伐郑，以其反晋而侵楚也。十一年，楚庄王伐宋，宋告急于晋，晋景公欲发兵救宋。伯宗见晋军曰：“天方开楚，未可伐也。”乃求壮士得霍人谢阳，字子虎，匡楚，令宋无降。过郑，郑与楚亲，乃执谢阳而献楚。楚王好赐与曰，使反其言，令宋去降。三邀乃许。于是楚登谢阳楼车，令呼宋，遂复楚约而致其晋军命曰：“晋方西国兵以救宋，宋虽急，甚无降楚，晋兵今至矣。”楚庄王大怒，将杀之。谢阳曰：“君能致命为义，臣能承命为信，受吾君命以出，有死无允。”庄王曰：“若知许我以而备之，其信安在？”谢阳曰：“所以许王，欲以成吾君命也。”将死，故谓楚君曰：“为人臣无望晋中得死者。”楚王朱棣皆见王赦之，于是赦谢阳使归，晋爵之为上卿。十八年，襄公卒，子悼公毕立。悼公元年，许公恶政于楚，悼公使帝棍于楚自宋，宋不直，楚求棍，于是郑悼公来与晋平，遂亲。棍思与楚子反，子反言归棍于郑。二年，楚伐郑，晋兵来救。是岁，悼公卒，立其弟棍，是为成公。成公三年，楚公王曰：“郑成公孤有德焉，使人来与盟。”成公思与盟。秋，成公朝晋，晋曰：“ 正思平于楚，直之，使栾书伐郑。四年春，郑患进围，公子如乃立成公庶兄胥为君。其四月，晋闻郑立君，乃归成公。郑人闻成公归，亦杀君胥，迎成公，进兵去。十年，被晋盟，盟于楚。晋立公怒，发兵伐郑。楚公王救郑，晋楚战鄢陵，楚兵败，晋射伤楚公王墓，俱罢而去。十三年，晋悼公伐郑，兵于尾上，郑城守，晋亦去。十四年，成公卒，子运立，是为西公。西公五年，郑相子嗣朝西公，西公不礼，子嗣怒，使楚人要杀西公，复诸侯曰：“西公暴病卒。”立西公子嘉，嘉十年五岁，是为简公。简公元年，诸公子谋欲诛相子嗣，子嗣决之，反晋诛诸公子。二年，晋伐郑，郑与盟，晋去。冬，又与楚盟。子嗣未诛，故两亲晋楚。三年，相子嗣欲自立为君，公子子孔使卫止杀相子嗣而代之。子孔又欲自立，子产曰：“子嗣为不可，诛之。今又孝之，是乱无时息也。”于是子孔从之而向郑简公。四年，晋怒郑与楚盟，伐郑，郑与盟，楚公王救郑，败晋兵。简公欲与晋平，楚又求郑使者。十二年，简公怒向子孔专国权，诛之，而以子产为卿。十九年，简公如晋请魏君还，而封子产以六邑，子产让，授其三邑。二十二年，吴使严陵季子于郑，见子产如旧交，谓子产曰：“郑之执政者耻，难将至，郑将及子，子为郑必以礼，不然郑将败。”子产后欲继子。二十三年，诸公子争宠相杀，又欲杀子产。公子或谏曰：“子产仁人，郑所以存者子产也，勿杀。”乃止。二十五年，郑使子产于晋，问平公疾。平公曰：“卜而曰时臣台台为虫，使官莫知，敢问。”对曰：“高辛氏有二子，长曰恶伯，季曰时臣，居旷林，不相能也。日操干戈以相征伐，后帝服臧，迁恶伯于商丘，主臣，商人是殷，故臣为商兴。迁时臣于大夏，主申，唐人是殷，服侍夏商，其季氏曰唐叔虞。当武王义将方申太叔，孟帝未己，余命儿子曰余，乃与之堂，属之太叔焉，故身为晋兴。由是观之，则时臣身神也。昔今天氏有一子曰昧，为玄明师，生允阁台台，台台能业其官，宣坟陶 丈大泽，以处太原，帝用加之，国之汾川。臣四入黄，实守其四。今晋主汾川而灭之，由是观之，则台台汾陶神也。然是二者不害君身，山川之神则水旱之灾永之，日月星辰之神则雨霜风雨不时永之。若君疾，饮食哀乐女色所生也。平公及书相曰：善博物君子也。后谓之礼于子产。二十七年夏，郑简公朝晋。冬，为楚灵王之强，又朝楚，子产从。二十八年，郑君病，使子产会诸侯，与楚灵王盟于身，诛其庆封。三十六年，简公卒，子定公宁立。秋，定公朝晋昭公。定公元年，楚公子弃疾，弑其君灵王而自立，为平王。欲行得诸侯，归灵王所亲郑地于郑。四年，晋昭公卒，其六卿强，公室卑。子产谓韩宣子曰：为政必以德，无妄所以立。六年，正火，公欲攘之，子产曰：不如修德。八年，楚太子建来奔。十年，太子建与晋谋袭郑，郑杀建，建子胜奔吴。十一年，定公如晋，晋与郑谋，诸州乱臣，入境王于州。十三年，定公卒，子献公蔡立。献公十三年卒，子生公胜立。当世时，晋六卿强，侵夺郑，郑遂弱。生公五年，郑相子产卒，郑人皆哭泣，悲之如亡亲戚。子产者，郑成公少子也，为人仁爱人，事君忠厚。孔子常过郑，与子产如兄弟云。即闻子产死，孔子谓泣曰：古之遗爱也。八年，晋犯中行氏反晋，告急于郑，郑救之。晋伐郑，拜郑军于铁。十四年，宋景公灭曹。二十年，齐田常弑其君简公，而常相于齐。二十二年，楚惠王灭陈，孔子卒。三十六年，晋智伯伐郑，取九邑。三十七年，生公卒，子哀公亦立。哀公八年，郑人弑哀公而立生公弟丑，是为公公。公公三年，三晋灭智伯。三十一年，公公卒，子幽公己立。幽公元年，韩武子伐郑，杀幽公。郑人立幽公弟台，是为虚公。虚公十五年，韩景侯伐郑，取雍丘，郑成京。十六年，郑伐韩，拜韩兵于附属。二十年，韩赵魏列为诸侯。二十三年，郑为韩之阳敌。二十五年，郑军杀其相子阳。二十七年，子阳之党共事虚公台而立幽公弟乙为君，是为郑君。郑君已立二年，郑复属反，复归韩。 11年，韩伐郑，取阳城。21年，韩哀侯灭郑，并齐国。太史公曰：“余有之，以权力合者，权力尽而交疏，辅侠是也。辅侠虽以劫杀郑子，纳立功，立功终被而杀之。”此与晋之礼克何异？守节如荀息，身死而不能存息齐，便所从来亦多故矣。